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中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长命锁，船员能替婴孩消灾去邪，锁住生命，是以辅出生之婴孩配长命锁，至12岁方止，乃华夏习俗。有夫妻二人，恩爱非常，一日夫因意外而逝，其悲痛欲绝，腹中已子早产，此子体虚气弱，恐不出月余便随其父而去。其辗转求一先生相见，那先生问曰： 如愿此子活命，不计代价否？宁有辱命换之否？ 妻点头： 吾有一长命锁，可假如所生寿元12年，为此子换性命12年，所至其12岁时，所断人亡。 妻续求之，是曰： 若其子能续命长大成人，甘愿坠入无间地狱受煎熬之苦。 先生沉吟半晌，终应允，言曰： 长命锁，实乃长命锁。此长命锁，至多可锁住此子24寿元。24年后，当亲王，取回长命锁。 其含笑而逝。24年后。 何一瑶着迷地看着面前玻璃柜里放着的那块圆形古镜，眼睛都不舍得眨一下。 喜欢吗？喜欢可以拿出来看一下。 古董店的老板轻笑地建议道。何一瑶连连点头。 虽然知道这个古镜我可能连买都买不起，但还是想拿在手中真实的触摸一下。 古董店老板打开柜台的锁，把这块铜镜拿了出来。 这块是汉代罕见的鱼纹铜镜，因为汉代铜镜多以龙虎凤鸟四神为图案。这块红绿绣的品相极好，传说中是汉代名将霍去病的心爱之物。小姐您可真有眼光。 何一瑶把这块铜镜小心翼翼地双手拿着，目不转睛地看着背面微凸的四条栩栩如生的鲤鱼，雕刻的图案简洁而流畅，形态各异，真的好像是在水中畅游的样子。 镜子大概只有他手掌大小，镜身很薄很轻，至少比他想象中的要轻多了。何以瑶正在心中嘀咕这古镜是不是赝品，下一秒他翻过来看到斑驳的镜面时，却又有些不确定了。还算平滑的镜面到处都是划痕，一道道都代表了岁月无情的洗礼，隐约可以在镜面上看到自己模糊的影子。何以瑶看到这种模糊的美感，就不甘心放下手了。他是在去补课班的路上无意间走进这家古董店的，因为这家古董店的店名叫雅舍，那块古色古香的招牌吸引他走了进来。他好奇地问了下老板店名的来由，老板回答道， 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承载了许多年无人倾听，因为他们都不会说话，所以这里取名叫雅舍。 很有深意。 何以瑶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里。何以瑶想， 虽然店里很破旧没什么生意，不过若是这家店里摆着的都是真品，价格肯定是我一个高三学生怎么也买不起的。 但是他却在转身要走的时候发现了这面古镜。何以瑶知道自己是个喜新厌旧的人，所以只要有看上眼的东西能不买就不买，省得到时候又摆在屋子里发霉，还要听母亲的唠叨。 但是真的非常想要这块古镜啊，怎么办？ 何以瑶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荒谬的借口，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对这块铜镜这么执着。他听到自己的声音很冷静很冷静地说道， 老板，我们学校的社团要上演一出话剧，需要用到一块古镜，能不能租给我们用一个月啊？ 何以瑶想， 我只是一时图个新鲜，等到一个月以后也许早就不喜欢这块脏兮兮的古镜了，不过我都觉得这个要求太过分了，要不要多说几句来挽救一下？ 不期然地听到这个年轻的古董店老板说了一个 好。 啊？需要压什么东西？压多少钱才够用？ 何以瑶呆了一下，随后开始兴奋地追问，结果对方只是要了他的学生证登记了一下，其他的什么都没要求。 也许是我想的太多了，这块铜镜根本就是赝品。 但是他丝毫不想放开镜子，只感觉这冰凉的触感特别舒服，像是触动了心中某一块的柔软。 租金就意思意思吧，10块钱。 古董店的老板随意地说道。 这么便宜啊，早知道就直接问价格了。 何以瑶有些后悔了，但是他已经说了是租，所以还是硬着头皮在登记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心下决定， 如果一个月后还是喜欢这个古镜的话，就一定来问问价格。 年轻的老板看了眼他登记的名字，细长的眼眸眯得更细了，修长的手指在登记本的瑶字上划过，暧昧地说道， 哦，对了，还有件事。 什么？ 何以瑶正对着镜子爱不释手，听到他这句话时反射性的抬起头。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何以瑶恍惚看到这个长相俊秀的老板嘴角好像勾起了一丝诡异的笑意，但是他并没有在意，当时的他只顾着把铜镜包好放进包内，急着冲向补课的地点。等到晚上回家的时候，何以瑶打开书桌上的小台灯，把古镜拿在手中，一点一点地打量着，似乎要把这块镜子印入脑海中。可是晚上还有复习题要做， 何以瑶欣赏够了之后，就把铜镜立在了一堆参考书旁，本来是把背面对着自己的，不过他总是觉得华华的镜面要比制作精美的背面对他的吸引力更多，就索性把铜镜翻了过来。 这么花，古代的女子都是怎么梳妆的？ 何以瑶看着镜面里模糊不清的人影，忍不住小声嘀咕道。他看着上面斑驳的划痕，本想拿擦电脑屏幕的酒精棉布擦拭，但当手刚要碰到镜面时，古董店老板的叮嘱突然响起在他耳畔。 有一点你要记住，这个铜镜绝对不能擦，绝对不能。 估计这个铜镜真的是个赝品吧，老板怕我擦了之后会变心。 何以瑶无奈地放下酒精棉布，心情颇好地开始埋头写作业，每当休息的时候就抬头看看这块镜面。不知道为什么，他每次看到斑驳的镜面时都忍不住展开笑容，心情也随之放松了许多。当他在作业本上写完最后一笔时，大大的伸了个懒腰，然后习惯性地朝镜面看去，就这么不经意的一眼却让他心跳漏了一拍，因为他居然发现镜子里面的模糊人影好像不是自己，至少他头上也绝对不会多出个发髻来。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演播晨光。而且那个人影也不随着他的移动而移动。 你是谁？ 何一瑶忍不住出声问道，虽然知道可能根本就没有人会回答。没有反应，何一瑶松了口气，揉了揉眼睛。 肯定是今天历史老师留的作业太折磨人了，我产生幻觉了。 他索性把镜子翻了过去，走出房门去客厅上了会儿网，吃了点点心。 自从升上高三之后，电脑就被老妈从屋子里搬了出去，放在客厅里，每天只有在完成作业的时候才能去上十分钟的网。查资料当然用不着，我屋里一面墙的参考书和资料书，老妈说不能全部依靠电脑，现在高考答试题不还是要用笔写吗？什么时候高考进化到托福那样需要机考的时候再批准我用电脑复习。 何以瑶登录 QQ 和好朋友聊了一下今天的八卦，便到时间洗澡睡觉了。 我的高三生活从暑假开始就这么悲惨，可以预见开学之后肯定会补晚课补到惨绝人寰。 等躺倒在床上的时候，何以瑶已经处于半睡眠状态了，但是就在要进入梦乡时，他突然听到寂静的屋里传来一声飘渺虚幻的声音。 汝是何人？ 这声音轻的几乎让何以瑶以为是自己的幻觉，但是下一秒他就从床上翻坐起来，冲向书桌，打开台灯，死命盯着手中的镜子。 是何人？ 这一次声音更清晰了一些，确实是从这个镜子里传出来的。台灯的映照下，斑驳的镜面上的划痕更加明显，但是这次何以瑶很肯定地看到里面那个模糊的人影并不是他自己。镜子里的人显然也看到了他，惊呼道： 汝是何人？ 我不是何人，无名何以瑶。 何以瑶细声细气地用着古语，满脸黑线。 我是不是精神出了毛病啊？这铜镜看起来还真不是赝品。 这里面封着一个鬼魂。 当然，他根本就不觉得这有什么恐怖的。这鬼魂明显是出不来，又能对他做什么呢？ 吾乃霍去病。 这一次镜子里的回答快了很多，而且声音也清晰了很多，还可以听得出是个男人的声音。咣当一声，镜子从他手里滑落，掉到桌上，发出一声巨响。 小姚，你还没睡吗？现在都10:30了，你明天不上课了吗？ 母亲在房间外拍门，何以瑶赶紧把古镜夹在书本里，马上关灯。 那是个千年幽魂吗？堂堂大将军霍去病会被困在一个古镜里吗？怎么想也觉得太令人振奋了。 何以瑶一点都没感觉到害怕，反而非常开心，把自己捂在被子里偷偷笑着。何以瑶发现平日里不管他怎么摆弄着铜镜都没有反应，只有在晚上10点的时候镜子才开始产生变化。 你是霍去病，那个很有名的汉代将军？ 将军？吾现在是一个校尉，不过很快就会成为将军的。 书里写着的你是将军啊？难道是同名同姓的鬼？ 何以瑶翻着今天特意从图书馆借来的汉代历史书。 不知汝说的是什么书？汝呢？死于何故？为何汝会在姨母给吾的铜镜里？ 镜子里的话让何以瑶骇然。 我死了？什么时候死了？ 他连忙使劲捏了一下自己的脸。 好痛，我活得好好的，在上学，在念书。 咦，那汝凭什么说吾死了？小叶又活得好好的，在骑马，在射箭。 何以瑶呆了。 我没死，他也没死，那么说这镜子可以跨越时空连接两个世界吗？ 喂，既然说自己不是女鬼，就现出自己的面貌让小爷看看，别因为是一副死相而怕见人。 何以瑶早就忘了古董店老板告诫他不能擦拭镜面的忠告，生怕自己擦电脑的酒精棉布会损害镜子，他溜到父亲的书房，找到一块擦眼镜用的鹿皮，抱着试试的心情开始轻轻地擦着镜面。每擦一点镜面就稍微亮了一些，直到他手累得都快要酸掉的时候，听到镜子里那个可恨的声音戏谑道： 哟，披头散发的还说自己不是女鬼。 咣当，何以瑶把古镜往桌上一扔，再也不管镜子里如何呼唤，在母亲拍门之前就关掉台灯上床睡觉。这么一放，何以瑶足足有3天忘记了古镜。补课班的作业再加上本来学校老师留的作业，就让他更没有时间去想其他事情了。直到这一天他回家的时候，发现本来乱糟糟的桌子被收拾得很干净，而这个古镜正端端正正地反扣在他的书桌上，顿时才想起来。 老妈，你又随便动我的东西了。 何以瑶朝屋外吼了一声，然后便把老妈的唠叨关在了门外。他拿起铜镜看了半天，却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还是必须要等到10点之后吗？ 何以瑶把铜镜靠着参考书摆好，正要低头写作业，看着自己垂下来的头发，想起那霍去病之前说的话，索性好好的梳了一个马尾辫，然后开始学习。等到10点的时候，果然铜镜里传来了戏谑的声音： 哟，好久不见，有一个月了吧？咦，这回居然把头发梳起来了， 女鬼不是碰不到自己的头发吗？ 何以瑶手中的自动铅笔芯啪的一声断掉了。 你才是女鬼呢。不对，你说什么一个月？我这里才过了三天啊。 他朝古镜看去，发现镜面要比上次清晰了一些，隐约可以看得到镜子那边有一抹跳动着的烛火，还有一个男人的轮廓。 喂，玉人，如你再擦擦镜面，上次你擦过之后好像能看清点了。 霍旭并学着何以瑶把乳和无改了过来，虽然有些别扭，但却让他觉得新奇不已。他倒是不在意什么一个月还是三天的，他更好奇是否能看清楚这个女人的相貌。 一个女鬼啊，照那些坊间传说，女鬼肯定是美艳绝伦的。 何以瑶看看已经写完的作业，干脆拿起桌上的抹布开始擦起来。 你说一个月没见到我？怎么回事？你之前是什么时间才能看到我的？ 最开始是六月初一，然后上上次是六月十一，而今天是七月十一，我记得很清楚啊。六月初一那天我去上林苑狩猎，喝得大醉，回来的时候就发现镜子里的你。 你？难道我们的时间不一致？也许这面古镜就像是个摄像头，连接了两个时空呢。只不过这网线可能有点太长了，有延迟。不过为什么我们说话没延迟呢？ 女人，请讲我能听得懂的话。摄像头是什么？网线又是什么？ 霍旭并很努力地听着，但发现只有听没有懂。何以瑶翻了个白眼。 摄像头就是连接到电脑上的一个镜头。哎呀，算了，当我没说。我和一个古人抢什么摄像头？他们只懂通天镜。喂，你也擦，别光我一个人干活。 我擦？我手中的镜子是新的呀，已经很亮了，擦什么擦？ 霍去并弹了弹铜镜面。 女人，我弹镜面你疼不疼？人家都说如果损坏物品的话，寄居在里面的鬼也会痛的。 痛你个鬼！我蹭，我用力蹭。 何以瑶使劲地擦着镜面，想象成霍去病的脸。 我才不是女鬼。 知道，所以我才叫你女人吗？ 某人用非常敷衍的语气说道。 传说现代都市中有一间神秘的古董店，只有有缘人才能敲开店门。雅舍里的古物，每一件都有着自己的故事，藏在了许多年，无人倾听。他们和老板一起在尘封的时光里默默等待，等待着芸芸众生中的那个命中注定的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有声剧《雅舍》第一部，作者玄色，敬请收听。 叫华一，我是华佗五禽系第五十九代传承人，我来自安徽亳州。 聆听大